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和你说说诗就要介绍日本诗人， 是啊，高川光太郎，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其实话是代表作，其实是几乎是他唯一一本作品，唯一一本是即系广为人知的作品啦，叫《智慧子抄》啊，佢嘅诗集。咁高川光太郎咧，佢同时亦都系一个著名嘅雕塑家同埋画家。佢有两本名作嘅，一本系《智慧子抄》，另一本系散文集，叫做《山之四季》。咁点解系成为名作呢？就系话《智慧子抄》咧，系成本诗咧都系关于佢嘅太太，佢太太就叫做智慧子。而且呢佢太太嘅经历都好独特啦，同佢嘅经历一样啦。高川光太郎呢係明治时期大正时期就已经出道嘅。咁呢个日本艺术家啦，咁佢就係去美国巴黎都留学过返嚟嘅。所以呢代表咗当时呢日本最前卫嘅艺术嘅。咁呢佢就鍾意咗一个都系女艺术家，同埋亦都系做 model 嘅呢个智慧子。咁其实佢哋两个家境好悬殊嘅，其实智慧子系有钱人家嘅嘅女嚟嘅。咁喺父母嘅反对之下都结咗婚，咁但系就过住比较贫困嘅生活啦，艺术家生活啦。咁后嚟呢智慧子呢就可能因为生活嘅压力啊，咁就慢慢藝術呢亦都慢慢陷入困顿，因为佢哋两个本来都系藝術家嘅，但係冇好难嘅，两夫妻同时做藝術，咁边个去照顾屋企呀等等。咁智慧子呢就陷入到呢种家事嘅困扰之中，咁最后呢因为佢自己屋企又出现家变，屋企破产，本来有钱人嚟、破产啦，細佬就癫咗，就係横死呀等等啦，好多嘢，咁最后智慧子就都得个精神分裂症。高川光太郎就一路照顾佢啦，直到最后控制唔到，最后几年咧先送咗佢入精神病院。咁高川光太郎咧一直咧就好似记日记咁样，就写低佢同智慧子之间嘅事。咁集结起嚟咧就系、呢本叫《智慧子抄》。咁后嚟咧佢仲出咗两本叫做《智慧子抄补遗》同埋《智慧子抄以后》，即系喺智慧子过身之后，佢仲继续写。咁呢本书呢就喺日本嘅影响好大，因为呢係一本好雅俗共赏嘅书嚟嘅，因为入面嗰种爱情真係好真挚，同埋因为係写好私密嘅事啦，咁佢其实冇考虑太多嗰种文学史上嘅意义嗰种修辞嗰啲嘢，咁其实全部係好直接去写佢对佢爱人嘅嗰种感情。咁有啲人呢就誉为呢话日本因为好兴讲纯爱嘅。好多人就将佢高川光太郎对佢嘅太太智慧子嗰种爱呢就标榜为纯爱嘅起点。咁当然啦，一阵我哋听下啲诗，我又唔係好赞同呢种讲法嘅。 咁我哋首先就听呢一首啊，叫做晚餐。 晚餐，高川光太郎。海上吹来一阵台风，暴雨吞下了它。我在雨中淋成落汤鸡，买来一升米，花了24钱5厘，咸鱼干5条，盐萝卜1斤，酱油腌生姜。从鸡窝里逃出鸡蛋，海苔像是打薄的钢片，炸胡萝卜鱼肉饼，腌煎鱼。就着开水，像恶鬼一样吃我们的晚餐。暴风雨越来越大，拍打屋瓦，房屋声动如雷，轰然欲塌。我们的食欲旺盛健硕，本能的力量催促我们吃掉食物吧，变成自己的血。不久之后，我们进入饱食的恍惚，静静拉着手，心中有无限的喜悦在欢叫，在祈祷，愿日常琐事皆有生命灵气，愿生活边边角角皆放射物质光彩，充盈于万物的那些赐予，请时时将我们满溢。 我们的晚餐比暴风雨更强更有力，我们饭后的倦怠不可思议地唤醒了肉肉，赞美这暴风雨中我们燃烧的肉体，这就是贫穷的我们的一顿晚餐。 晚餐咁就系高川光太郎嘅作品。 啊，晚餐呢，首先呢，其实喺成本书入面唔系咁典型嘅，因为佢嘅写法呢系同嗰陣時成個日本嘅現代詩嘅方式都唔一樣。其實嗰現代詩剛剛開頭呢係好鍾意寫啲形而上嘅嘢，寫啲好美麗嘅嘢，但係呢篇呢首詩呢一開頭係好似記帳咁樣，即係好似我哋記流水帳咁樣，嘩今日用咗幾多錢，買咗幾多米，嘅錢係準確到幾厘錢咁滯喎，用咗24.5厘買米買鹹魚乾，全部係啲窮人嘅食物啊，跟住仲要去自己养嘅鸡度攞啲鸡蛋出嚟，跟住呢哇蒸鱼饼啦，哇整咗一顿，即係对于穷人嚟讲好丰富嘅晚餐。点解要咁斤斤计较呢，写晒出嚟呢，其实都系为咗显示佢哋系真系好贫穷啦，啲钱又好悭住使啦，先要咁样计出嚟嘛。但系将一顿咁嘅晚餐呢，如果系喺比如话古代嘅中国嚟讲，就会变咗几个字，就系贫贱夫妻百事哀啦。但系对于佢哋两个嚟讲呢，又系一种乐趣嚟嘅。跟住系独落住大雨咁样，佢话好似恶鬼咁样食晚餐，就冇酒嘅，冇饮品嘅，系饮住滚水啊，开水饮住开水。食完呢个晚餐之后，佢哋就变咗一个好快乐嘅人。佢哋话佢哋因为佢食欲旺盛。佢覺得自己好健康，食咗呢啲食物變成自己血，好似萬事萬物咧最卑微嘅鹹魚就係白米飯啊等等，都係上天對佢哋嘅賜予。跟住佢話將呢啲嘢全部變成佢自己嘅慾望。咁呢個慾望咧，最後當然話佢哋嘅慾係被喚醒啦。咁當然係進入咗一個從最基本嘅食欲就变成咗呢个爱情嘅欲望之间，咁呢个晚餐咧嘅意义就变成咗系唔只系一个食饱个肚，就变咗好似将佢哋嘅爱情更加巩固咗、升华咗嘅一个力量咁样， 连精神都亦都系丰富咗。 咁佢早期好多诗都系写佢哋咁样嘅，即系苦中作乐啦，所谓即系穷快活啊嘛，照我哋香港嘅讲法啊。但系你睇起上嚟呢，一开始可能会有辛酸，后嚟又觉得哇都几向往喎，咁样即係友情饮水饱嘅生活。 吓偶一为之啊嘛。 佢哋唔係偶一为之啊，好似坚持咗好多年啦。 所以呢个就係叫做晚餐。跟住落嚟有黏鱼。 黏鱼，高川光太郎。盆里有哗啦哗啦的活水声。夜越深，小刀的人越发锋利，削木是冬夜北风的工作，暖炉里的煤烧完了，黏鱼啊，冰下的你正吞食着巨大的梦吧，扁白的木屑是我的家眷，至为止没有被贫穷吓倒，黏鱼啊，你鳍上有剑，你尾巴上有须，你腮上有黑金的双边，你落天却又如此一根根，你对我的工作是多么有趣的问候。风停了，门缝间飘来悠悠兰香，智慧子睡了，我把刚动手雕刻的黏鱼放在一边，换了磨刀水，擦擦磨起明天更锋利的小刀。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黏鱼就是高川光太郎的作品。 黏鱼配合上一首诗就会很有趣。其实我读的时候都是读住前面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咦为什么会写黏鱼呢，是不是他们今天有黏鱼食呢但是看看发现这条黏鱼呢不是一条真的黏鱼，虽然他写得即是似虚似真，又说他在冰下面食住梦，呢句话就可圈可点啊！呢句诗我好鍾意，咁就暗示紧呢条黏鱼呢 未必是真实的鱼啦、嗯。慢慢才发现一开始他那把刀呢不是杀鱼的刀、啊。原来他是这个雕刻家的刀来的。 哦、 是高川光太郎的雕刻刀来的。他只不过在这里雕一条黏鱼。 嗯嗯。 那智慧寺呢在身在隔离呢看住他。咁其实佢哋嗰餐肯定冇黏鱼食啦。咁呢条黏鱼雕完之后就系一个艺术品，亦都唔会话变成钱啦。喺嗰一刻，咁佢有一句仲系好特别，佢话扁拍嘅木屑是我的家眷。佢就将呢一下呢就将两样嘢连埋一齐，好似佢自己就系呢条黏鱼，就系呢条俾木雕刻出嚟嘅黏鱼。咁呢啲喺木度批出嚟嘅嗰啲呢，就好似就系智慧寺咁样。佢哋两个本来系同属于一块木头。跟住佢被雕成咗黏鱼，咁智慧寺就变成咗呢啲木屑。其实呢入边含有一种悔疚，含有一种内疚嘅，即系点解智慧寺唔可以都变成一条黏鱼呢？ 嗯， 点解佢就注定要成为木屑呢？呢、这个亦都系后嚟咧智慧寺过身之后，高川光太郎写几篇文章都有提及嘅，就系话当两个艺术家一齐生活嘅时候，被逼有一个人要放弃艺术。 嗯， 就是他成为木屑剧，他就成为了这个家庭主妇，成为了一个照顾另一个艺术家的人， 就是牺牲的， 是牺牲者。为什么他一定要牺牲呢？就是这样。 嗯，但他也有提到智慧寺没有被贫穷吓到。 是啊，那他当然他又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美化了，但是真的智慧寺也是一个这么善良的女性啦。在日本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会觉得这个高川光太郎值得他为自己牺牲。咁喺依家我哋女性主义角度嚟讲，就唔能够容忍呢种牺牲啦。 系点解要女性留喺屋企咧？ 点解一定要佢牺牲咧？系咪？咁佢最后咧，佢话佢嗰把刀咧，明天会更锋利啊！咁都系一个激励啦， 系正面嘅、 啊。其实呢把刀亦都系除咗系雕刻，亦都系怼向呢个生活嘅一把刀咯。吓、啊，即系佢挑战咁样嘅生活。 唉，真估唔到黏鱼有咁多嘅意思喺 里 面。 佢入边都几五味俱陈嘅，尤其呢条黏鱼同佢混合咗埋一齐，即系呢个巨大嘅梦系一个艺术家嘅梦嚟嘅。但系咪可以食呢？佢话冰下边食梦为生，其实系唔可能噶。 系啊，系一个艰难嘅环境咯。 系啊， 跟住我哋要听你越来越美丽， 你越来越美丽。高川光太郎在渐渐抛弃附属品后，女人为何变得如此美丽？是非向无垠苍穹的金属，外表看来无从下口，内心却清冽如水。你活着，行动着，热情满满。女人要重新成为女人，需要世纪的修炼。你默默站立时，就是神的造物。时时让我大吃一惊，你变得越来越美丽。 你越来越美丽就是日本诗人高川光太郎的作品。 这个你越来越美丽呢，要有一个故事背景给大家知道先。咁呢就係、是、高川光太郎呢喺智慧寺过身之后写一篇长篇回忆佢散文入面，就提到呢首诗嘅写作背景。点解话渐渐抛弃附属品之后佢越嚟越美丽呢？其实好辛酸嘅。智慧寺本来係有钱人家嘅女人。啲衫都几值钱嘅。仲有啲和服啊嗰啲嘢㗎嘛。全部当晒。全部典当晒。佢话智慧寺喺屋企就剩返一件冷衫同埋一条冷裤。就喺屋企就咁着住咁样行嚟行去，咁佢话其实发现咁样，因为智慧寺佢不以此为悲哀啦吓，即系唔觉得好惨啊，佢觉得咁样都好靓，咁佢一个雕刻家嘅眼中，艺术家嘅眼中，佢觉得你冇晒呢啲即系后嚟附属所谓人类文明社会嘅嘢俾晒你嘅嘢，冇晒你都仲靓，你会更靓，就好似咧你会直接喺度冲凉，但系你喺冲凉你系用岁月去冲凉。即系历练，当然呢种、你会觉得好似喺度自我安慰咁样吓。当然一个女人或者系一个曾经都系佢系个美女嚟嘅智慧寺，咁佢变成咁样，我哋可以讲系反璞归真啦吓、当然咧，你亦都会觉得都几辛酸下嘅。咁但系佢有一句都几有意思，佢话女人要重新成为女人，需要世纪的修炼啊！呢、这个又可圈可点嘅。咁、我哋又会问：咁你男人要重新成为男人，你点样修炼呢？啊，当然啦，佢愿意咁样赞美佢嘅太太已经好难得啦。喂，谂下100年前嘅日本， 系 啊，佢唔系去奴役佢，轻视佢。其实呢本诗集入边有大量系关于佢哋喺贫穷入边点样自得其乐嘅诗同埋文章啦。喺呢首诗嘅前一首，叫《夜里的二人》咧，亦都系讲佢话我哋最后会饿死啊。咁智慧子又讲笑，佢话比起饿死啊，我更愿意好似中世纪啲女巫咁样被烧死。 哇！ 呢啲就系浪漫主义吓。当然啦，我觉得呢样嘢呢种幻想其实系激励咗佢哋，但系同时亦都燃烧紧佢哋。 系、 所以最后呢个精神分裂嘅结局等等，可能都同呢个生活嘅过分嘅压迫都有关系。 系，唔好话一百年前嘅日本啦，其实就算你话而家当代日本，如果要咁样做，都唔系容易嘅事啊。 简直系冇乜可能。 咁多物质嘅吓 嘅诱惑之下， 系咯。 咁所以你越嚟越美丽呢入边咧，系有一个寄望喺入边嘅。其实唔单止系对智慧子嘅寄望，佢入边都包含住咧，即系佢对同时代人嘅寄望。咁喺好后来，即系1960几年啊，成本诗集嘅最尾嘅一首诗，佢都有呼应翻，即系话智慧子，今日你已经过身咁多年啦，我都好少去东京，我今日去东京咧，发现东京变得好令人失望，佢冇好似当年我期待咁，啲人咧系可以抛弃呢啲嘢，反而每个人咧都拥有大量嘅物质，就你头先所讲呢样嘢。系啊，对高川光太郎呢个完美主义者，呢、这个即系希望翻万物本质嘅一个人咧，佢其实系接受唔到。 好啦，咁我最后我哋要听听同妻同泪， 同妻同泪，高川光太郎，我一言不发，捏着黏土，智慧子沙沙织布。老鼠运走掉在地上的花生，半路杀出麻雀一只，螳螂在凉晒网上铮铮磨镰刀，跳珠三级跳远，挂起来的手巾织好自己游戏，邮件啪嗒一声落在地上，时钟在睡午觉，铁壶也在睡午觉，芙蓉的叶子垂着舌头，突如其来一场小小的地震，秋蝉的伴奏声中，这群同妻同女的头顶上，指五线上的大火球没头没脑，火辣辣地照耀。 同妻同泪，高川光太郎的作品。 同妻同泪呢，是一首好怪嘅作品吓，首先个题目咧就已经暗示紧咧一啲嘢，就系话，人类未必系万物之灵嚟嘅，我哋唔需要将人类摆得咁。但系呢首诗咧，从一开始就系从人类出发，而且呢两个人类系点样嘅人类呢？一个喺度黏紧黏土，即系雕塑家，其实呢个形象系最似造物者嘅。 系 啦，无论上帝啦、女娲啊，咁都系咁噶嘛吓。咁跟住咧，智慧子呢嘅形象咧，又系人类先祖嗰种现象喺度织布，话呢一男一女完全好似两个原始人咁样。 系 佢哋自给自足，的确现实上啊，佢哋亦都系咁样自己起屋，佢啲衫全部系智慧子自己织嘅。嗰啲和服，咁跟住咧開始佢講啦，哇！間屋原來有好多嘢， 老鼠、 麻雀、螳螂、青蛙，跟住連啲死物都開始喐啦，掛住個毛巾喺度自己喐下啦，郵件跌咗落地，啊，時鐘、雪鐵壺，全部嘢都喺度喐緊，跟住喺呢一切嘅活動背景咧，就係蟬喺度皺眉，太陽咧喺度猛烈咁樣燃燒。哦，原来呢佢呢个时候感悟到我哋啲人类呢同呢班即係一起生活喺呢间破屋，佢哋租住一间好细嘅屋喺度住嘅人呢，所有嘅市民呢都喺度接受緊大自然嘅磨练緊。咁当然呢一切嘅磨练呢入面有幽默嘅成分啦，佢讲到啊啲蜘蛛喺度跳远，喺度 三级跳远 毛巾式自己游戏，但係呢亦都有一个悲哀嘅嘢，就係、是佢个背景嘅音乐系蝉嘅奏鸣， 秋 蝉系就嚟死嘅，好短暂嘅，所有生命都好短暂。而且咧，佢话呢一切咧，其实好似一场小小嘅地震咁样。嗰啲地震咧，一嚟唤醒咗呢个诗人高川光太郎，去顿悟人类嘅生命同埋事物嘅生命啊嗰种短暂。同时咧，呢个地震咧，亦都系将所有嘢咧唤醒， 跟住再收拢埋一齐嘅。咁其实我哋有啲常识都会知道，地震嘅作用下咧，好多譬如青蛙啊、蚂蚁嗰啲都会出嚟噶嘛。咁好似现实中佢哋亦都被唤醒，但系人类嘅唤醒咧就系觉悟，觉悟到我哋同处呢个地球嘅折磨。磨练之下， 嗯 啊、所以佢话我哋同呢啲蜘蛛啊、螳螂其实系同妻同类嘅嘢， 系，同埋你都会见到佢个生活咧，其实真系简朴到不得了噶嘛、 啊。 其实都冇嘢，就算跌落地，即系佢话老鼠运走地上嗰啲食物，都系花生嚟噶啫。 系啊，你如果可以，即系佢好具体啊，你可以还原翻个场景，佢哋点样生活啊？咁后嚟咧，即使智慧子过身之后咧，佢就搬咗去山入边。自己起咗间屋，间屋咧得三个榻榻米咁大， 哇！真系越嚟越原始喎。 系啊，佢就系一个好黑忌啦，你可以讲佢系简约主义又得、嗯，或者系一种苦行僧咁样又得咯。嗯， 吓、啊、咁我哋今集咧就未介绍完高川光太郎嘅作品嘅。 系啊，下一集会进入即系最剧烈嘅部分啦，就系、是、智慧子啊、患咗精神病之后，佢哋点样面对？ 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